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你的身上，回家的路有了方向，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，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、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、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田文静走马上任河南，一心要整顿吏治，没想到身为巡抚，手握重权，口含天宪，仍旧事事受制。为曹刘氏一案，拿了聂司衙门20几号人，又剧本参合胡七恒、车明2名大员，通同僧尼卖放官钱，贿赂官司。在押的和尚尼姑们都已经招认了，偏是朝廷不闻下来，吏部批的，着该府将车名胡七恒贪墨不法，实证解部上文。刑部则批僧民所供一面之词，甚害视听，显系诿过大臣，以图淆乱是非，着该审平时再报。田文静看着这些不闻，气得欲哭无泪。他已经发出限牌，要车名胡七恒封印听参，为的就是革职不闻下来，好与这些淫僧淫尼当场对质，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。如今车胡赫然在位，单单和尚尼姑怎么定验呢？再看身边乌司道百事不问，吴凤阁几个袖手旁观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穷穷竭力形影相吊，真正的单丝不线，孤掌难鸣啊。在牵押房苦思了一夜，田文静一眼未合，直到卯时，巡抚衙门各房执事都来了，田文静忍着心里那份难受，叫祝熙贵去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请胡锡恒和车明。祝熙贵答应着，还没有离去，便见外头门政带着一个官员进来，个子高高的，又黑又瘦，突出的颧骨上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小眼睛，头上戴着蓝宝石顶子， 一望可知是个三品大员。田文静惊愕地站起身来，细看时却是熟人，湖广布政使高齐桌，不知几时来的开封。高齐桌十分豪爽，大踏步进了千家房，一一笑道：“ 愣什么，有朋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当年你在户部跟十三爷做事，去四川催缴库银，没有和齐桌打过交道吗？如今做了封疆，竟赌面不实了。” 田文静一边还礼一边说道：“ 哎呀，哪里的话呢，敢不认识你齐桌兄吗？突如其来从天而降，我再想不到怎么就不通禀一声呢。我说啊，你们差事越办越不成体统了。” 高齐桌笑着坐了，一边接过李鸿生送过的茶，笑嘻嘻的：“ 哎呀，你别趁下人了，他们都是要通禀的，是我不让他们闹这些虚文，又是开门放炮的，不合咱们的情分。” 几句寒暄过后，田文静又沉闷了下来，抚膝长叹了一声：“ 乔山兄啊，你是进京引荐的吧？” 高齐桌松弛的舒展了一下身子，多茶笑道：“ 我是奉诏进见，从李卫那边过来，皇上命我先看看你们。” 田文静忙起身一躬：“ 文静何以克当啊？” 因见李鸿生还站着，便说：“ 啊，你去吧，就说高大人打湖广来，一并请过来说话，叫厨房备酒。” 高齐桌带李鸿生出去坐了，摇着扇子说：“ 是这样，皇上要在遵化造陵，钦天监选了一处，去年我去看了，我说这地方地脉已尽，面上瞧着好，其实下头土气太薄，他们不信，今年初开挖，果然七尺下头都是沙，还涌水。这次是吴先生建的，我去给皇上选风水地，听说司道先生已经回了河南，快请出来见面呐。” 田文静苦笑了一下：“ 哎呀，不知逛到哪里去了。乔山呐，我这一汪水毕竟太浅，养不住乌先生这样的大才呀，换一换人我断不肯，也不敢说这个话，这个巡抚当的真是窝囊。” 高齐桌嘻的一笑：“ 你心里的苦我知道，皇上让我来看你，在我的密折上都批了，连你上的折子也都转给我看了。” 田文静睁大了眼睛，疑惑地凝视着高齐桌：“ 哎，李卫比你境遇好些呀，清理亏空，他保了一批官，鄂尔山累得要死不能活，也没查出江苏有亏空。其实呢，他早已经另据了密折，把江南亏空的情形如实奏了皇上，他站稳了步，然后呢再实行号县归公。不像你一到任就整得河南官场鸡飞狗跳，一味硬来。但皇上赏识你这不必怨嫌，叫我过来和你谈谈，他知道你的难处。” 田文静目光毅然一闪：“ 方才这话是皇上说的，还是乔山兄的揣度啊？”“ 哈哈哈，皇上自己当初就是孤臣，不但与诸大臣落落寡合，就是和八爷比，人望也是不及的。文静， 我岂敢捏造圣谕啊？但皇上没叫我复述原话，我只能说到这份上了。只能说到这份上，田文静就不能再追问了。他心里一阵欣慰，几乎坠下泪来，低着头，只是发怔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哎呀，皇上知道我田文静这份心，就是难死，我也没有二话。我仔细想，皇上也是个男呐，但我不明白，车明是八王爷的人，搬不动也就罢了，年羹尧大将军怎么这么护短呢？像胡七衡真的交给我审，他的罪不在诺敏之下。这两个人，一个管钱粮官吏的调度，一个管司法，搬不倒他们，我在河南有什么作为呀？还有个乌丝道，顶着个师爷的名，是我聘的，只拿钱不做事，衙门里师爷们心都散了。要真是我聘的，我早就让他卷铺盖回无锡了。 中常，你若真的叫我卷铺盖走路，我从前取的银子一两不少都还你。 田文静和高奇桌说的专注，都不知道乌丝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。听这一句话，田文静惊得身上一颤，转脸见乌丝道架着拐杖站在门旁，不禁腾得红了脸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高奇桌也是尴尬万分，但他是个灵性人，忙起身过来亲自搀乌丝道坐了，陪笑道：“河南地面邪，说曹操曹操到。田中丞刚才呲着你不是，可你就进来了。你再迟点说话呀，不定我也要发你的私印呢。我是从李卫那儿来，叫问着你先生好呢。翠儿和你两位夫人都处得好，凡摆事情都照料，请先生不必迎新。”田中丞心里闷，牢骚无处泄，香蕉满天下，知音有几人呐？你甭往心里去。吴思道诚挚地说道：“我说的也是真心话，只拿钱不做事，我确实算不得好师爷。”他目光忧郁，赌赌地踱了几步，徐徐说：“今日齐桌是个见证，我实是当今雍正爷的朋友，十几年在雍底朝夕参赞，直到皇上登基，原说命我进尚书房的，我就是这么个身份。乔山兄，你和李卫是朋友，他当县令，你是师爷，我的底细你晓得，我说的有假没有啊？” 田文静脸色白的没点血色，这时他才明白雍正亲问吴先生安的深意。原以为吴思道不过是趁时京师王公府邸的名士而已，想不到居然真的和皇帝有这么深的渊源。高奇桌早已经站起身来，欠身称职，又对愕然不至的田文静说：“吴先生说的句句是实啊，皇上在藩邸其实以师礼待先生，李卫见了吴先生也行的是奴才礼，就是皇上跟前的三个阿个爷也都称先生世伯呢。”乌丝道摆手制止了高奇桌的介绍，淡然地说：“ 帝师我不敢当啊，若不是文静着实验证我，今日断不说这个话。大隐于朝，中隐于世，小隐于野。当初辞别，皇上说我既不愿大隐，朕也不许你小隐。我在你这里中隐，其实是你带皇上养着我，你明白吗？ 我是隐在你跟前，怎么敢和别的师爷一样追名逐利呢？ 他目光盯着天蓬，仿佛不胜感慨，喃喃地又说： 其实池中最难呐，子曰中庸之为德也，其智矣乎？文静大人呐，我多想回去，回无锡呀。那山，那水，那煤，那雪，可没有圣命，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呀。 说着，两行清泪潸然而下。田文静见他动情，言下也不胜感慨： 吴先生，不知者不为罪，恕文静无礼了。皇上待你国事，我待你师爷，可见我之心胸啊。但我的难处，先生也瞧见了呢。 他低下了头，用手抚着稀落的头发，深深叹息了一声，正要倾诉苦情，却见祝熙贵匆匆进来，忙收敛心神。 见着胡方伯和东西斯了吗？ 祝熙贵当地向三个人打签行了礼，笑着回说： 胡大人、车大人都不在衙，说是年大将军从郑州过境，昨儿个他们就去请安了。 田文静怔了一下，年羹尧过境，他早知道，礼部头十天就发来了咨文，命沿途各省官员以公爵礼迎送入境出境事宜。田文静心绪实在太坏，也因为与年羹尧有过芥蒂，只将此事以火急滚丹知会张德郑州二府，向年羹尧行在发一纸告病文书了事。今天请胡车二人吃酒，原也想请他们代劳在年跟前请安行礼，却不料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，径自就去了。田文静干笑了一声： 好嘛，如今呐，河南就这么个世界，既如此，就我们三个，再请吴老夫子他们几个过来，我们自己高乐。我犯不着得罪年大将军，可我也不大情愿拿他当主子敬。 田文静抖的一个念头闪出来，放着乌丝道这么硬的一座靠山，自己不但不用，反而三番两次想赶走，真是愚不可及呀。想着一阵兴奋，脸上竟放出红光，一叠连声呢催着上席，哈腰让道： 高兄请，你就在这住几日，我要亲自了结曹刘氏一案，给你瞧瞧，你既精于堪舆，顺便瞧瞧这巡抚衙门山下。自我上任，我就没有一天舒心日子，看是冲了哪个太岁了。吴先生请，今儿个算我的请罪酒，先生旷达人必能杯酒释汗呐。 大人的心我领了，谢罪更不敢当。我素来酒量窄，吴凤阁他们我也不想沾惹，有齐桌陪着你们也就行了，我回我书房去了。 吴思道说着夹了拐杖便走，田文静忙一把扯住： 哎呀，那我就不叫吴凤阁他们了，我们三个人浅酌慢谈，听听齐桌说风水学问，也是风雅事吗？ 高齐桌被田文静搔着痒处了，也不想放乌丝道走，便过来搀回乌丝道： 记得成都头回见先生，李卫是250县令，我是250师爷，给你往京里送信，骑的李卫的千里驹，5天3000里，我是你的鸿雁使者， 今儿个久别重逢，你不吃酒行，不赏脸可不行。一个外人不叫，我们细谈。不然到北京，万岁、怡王爷问起，齐桌颜面不好瞧啊。两个人坐好坐歹，又劝了半日，吴思道才无可奈何的坐了。车明和胡七恒贴了田文静到郑州见年羹尧，原想私地里狠狠告一状，借年羹尧的力一举挤走这个刺儿头巡抚。到了郑州才知道，除却本省巡抚田文静，附近省的巡抚如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安徽巡抚都过来凑劲儿。甘肃巡抚因道途远，也还派了两个儿子来接年羹尧。田文静不来，看去就格外显眼。郑州府衙驿馆、接官厅和大一点的殿寺都是各省大员包了，无昼无夜轮番宴请。像车明和胡七恒这样的位分，根本无法专门单独长谈。想想年大将军身边还有个跬步不离的刘墨林，就有提几话也难续畅。二人已是打消了妄想。恰六月初二，年羹尧离郑州那日，中军校尉送来了年的名次，请胡车二人到大将军行在续谈。二人看的名次是大南竹精致，比屋瓦还长一倍，打磨的滑不溜丢，写着一等功，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年棍手败。沉甸甸，怕有金来重，不知用过多少次，看样子从来没有人敢收的。回复大将军，名次断不敢当。车明见胡七恒发愣，忙笑着将名次闭还。卑职更衣过后，即刻前往谒见。说着又取出100两银票送给那军校。杯酒之资不成敬意，请审纳。那军校自去了。胡七恒、车明一刻也不停，换了官服，带了手本，升轿而去，直趋城隍庙。年羹尧的行辕，远远见轩敞的城隍庙口，沿路边摆着各色的官轿、亮轿、驼轿，足摆出半里地远近。不少后见官员带着仆从，坐在庙外一溜大柳树下十条凳上，吃瓜喝水，打扇纳凉，摆龙门阵，等候接见。胡七恒和车明不禁对望了一眼，这等到什么时辰才能见得上大将军呢？正发愣间，方才送名次的那个军校出来，远远便招手：“二位大人，年大将军专请你们二位先进去。”立时招来一片新鲜疑惑的目光，直看着胡七恒和车明摇摇摆摆地进去。年羹尧站在西厢殿前的滴水岩前，脸上笑容可掬，见胡七恒二人又递手本又请安的，忙用手虚扶了一下。早就想见见你们啦，你老胡和我还来这个吗？我一直疑惑，既来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啊？前儿个张德福转来文书，才知道田中城身子骨欠安，我进京他忙，我出京他病。这就叫没缘分呐。来，请进。年羹尧话里藏风，说的却十分随和。因天热，他只穿了件绛红纱袍，腰中系了一条玄色带子，花白了的辫子随便盘在顶上，用手轻轻甩在脑后，一头说，一头带了二人进来。车明和年羹尧不熟悉，拿捏着跟进来，见里头大长条卷案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官员，老的

慎大老前辈呀，过时之人儿。 去着眼看了看刘墨林放在案上的书，又说： 大人在读徐家驹的诗集，可见风雅。徐先生的诗今可称海内独步啊，前年刊出来赠给我一本，至今常在案头啊。 刘墨林笑嘻嘻地说： 这诗确乎格调不凡，我这一路都在细读精研，诗言志，歌咏言，我要推敲一番。我朝前头已有虞山诗画、虞阳诗画，我说不定也写一部墨林诗坛，好生品题品题呢。 到底是文人，见面就弹投机了。 年羹尧命人搬来西瓜，切开来亲手分给众人，咬了一口吐着籽儿笑道： 诗于山老先生曾说，渔阳诗如仙人五彩楼阁，弹指即现，自凭作诗如造屋，砖瓦木石齐备才肯动手啊。我读着其实都极俊永深味的。我与于山曾有一面之缘，可惜年纪太幼，也不曾领教。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刘墨林淡然一笑： 哈哈，这大约和禅宗顿悟见悟的意味相近吧。 年羹尧听了含笑点头，转脸对胡锡恒说： 说说你们这里的情形吧，听说河南三司衙门有些局语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来我不想过问这些事，皇上再三说叫我观风，折子朱批下来一问三不知，不好交代，就是一面之词，你们聊聊我听，怎么处置皇上自有章程的。 胡锡恒和车明眼睛都是一亮，他们私弟来见为的就是让这位胜券无伦的大将军听听苦情，以大将军的威势压一压田文静的气焰，甚或密奏当今搬掉这块压岭石。但在座的还有刘墨林，却不知他是什么背景，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呢。胡锡恒嗫嚅了一下，便看车明。车明是康熙42年的老进士，宦海沉浮几十年，泥鳅家滑，只在椅中一欠身笑道： 你是按察使，尽管说，有遗漏处我填补着就是了。 胡锡恒却没这些瞻前顾后，把田文静到任如何独断专行，欺灭同僚，怎样的擅借库银，如何勒索官员，筹谋和公乐捐，又借曹刘氏一案银元牵连官场，挤兑藩聂二司，一一细数。接着说， 通省官员除了一个张求，田中诚竟是要一网打尽。 张求是什么人呢？我心里有数，他原是山东阿城一个无赖，俗名张大裤衩子，茶楼酒肆吃白象饭的，先投奔大千岁当长随，放出来做归德县令。大千岁坏事，他又落井下石，改投连亲王。如今许世乔八爷也不得意，想着田文静是张相选出来的，又跟十三爷做过事，就又投奔田文静。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，偏田文静就爱，还不为的他率先勒输了几十万两合工银子。他发的昧金财我那里有本账，上次说及田文静要我拿出来，我说不到时候，到时候我抖了谁也拦不住。 胡锡恒越说越气，脖子上的筋都涨起老高， 脸憋得通红。他如今真正是个毒夫，连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暗地里见我，说他们东家昏了。车明，我说的有假没有？车明等他说完，心里打定主意，只捡着田文静证据确凿的事说，因略一欠身说道：“ 啊，聂斯说这些，有的我是耳闻，有的是目睹。我揪心的是啊，聂斯衙门还有20多个人还扣在巡抚衙门呢。曹刘氏告状，我那里早已经立案，他已经又不告了嘛。他儿子丢失，开封府回了上来，我们请原告到衙询问，这是大清律中题中应有之意。府台竟在他家设埋伏，连我执法人役全都所拿了，又擅自革胡方伯和我的职，意思还要传拿官眷和那起子淫僧淫尼治罪。这不是体面不体面的事，这不合律例嘛。譬如说，田中城的师爷姚杰、张云成还有吴凤阁，都在我的刑名师爷跟前官说过人命官司，能不能据这个理去推田中城自己不便出面卖放人命呢？他言简意赅，寥寥数语即止，身子一仰，便不再言语了。刘墨林疑惑地说：“田文静，我虽不熟，也算相识。要是你们说的是事实，真是骇人听闻呐！他虽不是正途近身，也是读书人，河南又不比云贵两广、山高皇帝远，怎么就敢这样妄为呢？他图个什么呢？”车明受到鼓励了，脸上放光：“哎呀，就是这个话，刘大人明鉴呐。田中城这叫残客，急着敛钱邀恩，所以拿着通省官员任情作践，他是得了钱劳。”胡基恒冷冷地补了一句：“哼，与其说是钱劳，还不如说是官劳。”刘墨林不禁一笑：“哼，哎呀，昔日仓颉造字鬼哭，周景王铸钱鬼笑，就因鬼不识字而爱钱，今有识字官劳而爱钱者，必定是个厉鬼了。”一语甫落，已是四座孑然大笑，连站在一旁肃然静听的桑成鼎也不禁莞尔。年羹尧一直听得很留心，他这次进京几次听雍正连口夸赞田文静，又从怡亲王处知道吴思道也在田文静墓中。不管胡七恒和车明有多大的冤气委屈，和田文静公开翻脸是使不得的。跟着众人笑了笑，年羹尧舒了一口气，起身踱了几步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说归说，笑归笑，田文静做事认真，这一条难能啊。如今天下官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，皇上看中的就是他这一长处。据你们两位老兄说的，我仔细听了，他是受了小人蒙蔽，他自己也还算清廉刚正。这次我进京保了七恒一本，车大人呐，吏部的人跟我透风，大约也要调离河南。如今你们和文静这个样子，我看离开也好，你们有苦在我这儿诉诉，哪里说哪里了，扳倒田文静不但做不到也犯不着， 就是一面之词也罢，我还是要委婉奏进去的。皇上圣明烛照，等着瞧吧，啊，好吗？胡七恒急手称谢。哎呀，这就是大军门的厚意了，这就是大军门的抬爱呀。河南这地方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待了，一刻也熬不得了。不知调我们哪里去呢？ 哦，车兄平调湖广，你妈大约去四川任巡抚。 我说这话不做准的，皇上不久就有旨意，到引荐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 车明和胡七恒门系不同，平素也有不少芥蒂，只是因田文静淫威压迫，二人被挤成了一室了。如今胡七恒高升天府之国的四川巡抚，自己却要斜扑给去武汉，不免心里酸溜溜，脸上却不肯带出来，只在椅上一欠身，冷冰冰地说： 多承大军门关照，大丈夫合则聚，不合则散，离开河南我是千情万愿。不过顽石可裂而不可卷，这侮辱车名却当不起。当日去拿曹刘氏，是胡翻台下到聂司衙门的渣子，恐怕还要请大军门和胡大人一体周全。 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，愣了一下才说： 啊，那当然，我就写渣子叫田文静放人。 说罢便命人取过纸笔，不假思索的一挥而就，桑成鼎便取出印来加过官房。 刘墨林一笑起身，锁过那张纸看时，却只短短的一句：大将军年，兹尔河南巡抚使田文静，曹刘氏一案，扣留法司衙门人役，疏失鲁莽，甚害视听，急着见令释放，秉公依律验礼，此令。 刘墨林笑了笑： 大将军好一笔字啊，不过以军令干民政，与体力恐有不合的吧。 啊，无所谓。 年羹尧微睨了刘墨林一眼，阴沉沉地说： 本帅节制十一省军政，河南巡抚监管豫省军务，还是本帅的麾下。成鼎啊，用印交给七恒带回去。 说罢又扫了刘墨林一眼，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 我就要顶一下你这钉子，你怎么样呢？ 刘墨林轻松地摇着扇子，已是取过了徐俊那本诗，倒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年羹尧猛地想起雍正叮嘱的：一心办好军务，别的事尽可不管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明白这话里另有一层深意，由不得木的一阵不安掠过心境。车明和胡七恒得了年羹尧的亲笔手谕，自然心中得意，以年羹尧熏着威风，跺一跺脚十一省震动，别说田文静了，就是京师等闲王公贵戚也不敢轻易与年羹尧挺腰子。只要田文静释放聂司衙门被扣人后，曹刘氏一案立刻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白的疑案了。即使不能一举扳倒这个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二杆子巡抚，从此田文静在河南休想站得稳了。二人兴冲冲的出了郑州老城隍庙，当夜也不成轿，竟带了十几个随从星夜打马回开封。待到启明星起时，已到了坐落相国寺西的布政使衙门。两个人商量定了，胡七恒不回聂司衙门，就在车明衙门书房稍歇片刻， 然后一同拜会田文静。亮手谕，先请放人，余下的事从容记忆。不料尚未坐稳，车鸣的钱粮师爷万祖明便闯了进来，也不及行礼，跺脚埋怨道：“车翁啊，迟回一步，迟回了一步啊！”车鸣两只脚还泡在热水盆子里，舒适的对搓着，听这么一说，不禁一怔，看一眼正在喝茶的胡七恒，问道：“ 什么是迟了？就值得这样气急败坏啊？” 万祖明眉头紧蹙，一屁股坐了胡七恒身侧：“ 曹刘氏一案已经审结，前日晚间姚杰他们几个都来了，说田中成今日大出红差，要请亡命棋牌，把葫芦庙和尚和白衣庵尼姑一体正法，叫我们赶紧设法。偏生二位大人都去了郑州，我们几个师爷急得热锅蚂蚁似的，上不得台盘，又不敢声张，如今闹到这一地步，捂是捂不住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收场啊？” 车鸣顿了一下：“ 不定谁收不了场呢，去叫他们几个都来，待会儿我们一道去巡抚衙门。” 万师爷急地说：“ 他们要能来，我找哪门子急呀，都叫田中成给扣了。”“ 嗯，什么？” 胡七恒吓了一大跳，“ 姓田的居然把藩司衙门的师爷都给捉了啊？凭什么呢？” 万祖明直摇头：“ 哎呀，背戏我也不清楚，藩台没走时商定过，出几万银子买住曹刘氏，撤回原告，没了苦主，一个釜底抽薪，万事大吉。大约是曹刘氏不吃账吧，或者看守人没路没走通，哎呀，总之是没有回音。昨儿个去一个师爷没回音，又去一个又没回来，末后我叫老李去商定过了，有时不回肯定出了大事，这边就好准备。这一夜又过了，连个音响也没有，还不是出了大事吗？定必是曹刘氏这泼妇把我们给卖了。”说罢憋足长叹。 胡七恒冷冷地说：“ 好歹你们是绍兴师爷，大清律一点也不懂啊。我衙门多少老刑名也该去问问呢，这种案子不是告忤逆闹家务，也不是失窃，能私了吗？人命关天，曹刘氏撤诉，田文静就罢手了吧。” 车鸣已是镇定下来，擦脚蹬靴，咯咯地笑道：“ 老先生不知就罢了，我只要撤掉劫持曹氏儿子的案，巡抚衙门那头到底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。这事儿不要乱了方寸，我们这就去拜田文静，且走着瞧。” 二人赶到巡抚衙门的时候，天刚放亮，沿街两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都是开封府马家化布置的警壁。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，还有一对对兵士游弋，一派肃杀森严的景象。空旷的衙门照壁前，已有几十名官员伏立在仪门旁，心神不定的窃窃私议。见他二人官轿落下，都忙着闪开了路。车鸣下轿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因见马家化也在，便招手叫过来：“ 见过忠诚啦。” 回藩台卑职见过田忠诚，今儿忠诚要大出红差，人犯已经解到。 我知道忠诚现在哪里呀？ 在千押房和五个师爷说话呢。 哦， 说明含蓄的微微一笑，指着空场上堆得麦场一般大小的一垛柴问道：那是做什么的？马家化偏着头看了看柴山，卑职不知，是夜里忠诚吩咐交办的。车明没再说话，看了看那群官员，都是省城七品以上的官，转脸对胡七恒说：咱们进去。于是二人整官振衣以礼进衙，直入千押房。果然远远便听田文静在书房里说话： 河南和江南不同，办法也不能一样。李卫喜欢从婊子身上榨油，我就在开封开个一家春香楼，比得上六朝金粉地一条秦淮河吗？车兄和胡兄来了，啊，请进来。 车名胡七恒哈腰一让，鱼贯进了千押房，却见田文静官袍齐整，头上戴着起花珊瑚顶子，九蟒五爪袍子外罩着锦鸡补服，足蹬黑缎官靴，端坐在书案前，挨身吴凤阁、毕振远、张云成、姚杰四个师爷见他们进来，忙都站起来相迎，只有乌思道不坐屏风前，把玩着手中折扇，沉吟不语。田文静等着起身一让，又自坐了。 啊，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曹刘氏一案前六天已经审结，兄弟将案由直报尚书房。前日皇上六百里加紧发下廷谕，请二位过目。 说着便将案上一份皇陵封面的折子递了过来。车明口中说： 忠诚大人雷厉风行，数年积案结于一旦，令人佩服啊。 说着便翻看原折，见里边并没有涉及翻聂二司的是非，这心里啊略宽了些。待看雍正的朱批时，不禁全身一震，脸上已是变了色了。 胡七恒凑过来看时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只见上面写道：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檐上雨，堂下雨，喧嚣与荆棘，惊蛰后又来袭。雨再白梅花期，翻书卷新词句，唯有这首旧曲迟迟不停。茶微凉，杯中低，渐渐雨声急，葵花自落入你，长出参天回忆，谁在江长相依，一声一声唱起莫失莫离。浮生